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，我为难我自己。还想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，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，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，隐约越重，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，我为难我自己。 一言难尽，来自张宇。最初喜欢上张宇的原因是他会作曲，而且还做了很多十分好听的歌曲。我以为这种过硬的实力在线下眼球经济时代是很难能可贵的，后来才发现为他填词的十一郎就是他的妻子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哈。夫唱妇随原来还可以是这样的。接下来帅亚的第六感要为您请出的这一位，现在他完完全全的沉浸在幸福的人妻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，来听彭羚给 Lisa。 爱淡淡想你飞，还不醉的余温。 这首给 Lisa 据说是从几百首的词曲当中千挑万选出来的。整首歌曲呢是以第三人称为出发点，乍听之下像是写一封信给朋友来诉说心事，把女人要说给女人的话语在歌词当中散发出来，并且借着吉他以及弦乐的轻柔的伴奏，让整首歌曲都充满清新都会民谣曲风的感觉。继续来听好男人张浩哲，不是我不小心。

做我的迷，唯独是天之角色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贵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摧毁不毁，但我仍与天齐。唯独是天之角色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贵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摧毁不废，收你做我的迷。唯独是天之角色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贵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摧毁不废，但我仍与天齐。 车有试驾，餐厅有试吃，买衣服还有试穿，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？ 来呀、啊，做广告也能尝试，试一试又不花钱。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，不怕没效果，就怕不敢试。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。 打雪仗、堆雪人、亲子雪地互动，享受冰雪的乐趣。我的天，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，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，感受寒冬的热情吧。咨询电话03123892281。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，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机，建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乐959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凤凰房产最佳创新营销奖的开发商毕格源。毕格源北京区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记得住乡愁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

都与路无关，尽管灿烂。

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